主角三人此去云南，一路上险恶诡异，超越一切的常识。神秘的古田国，诡异的献王墓，墓尘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向老喇嘛问起了大凤凰子的来历。老喇嘛听见我敢问，停低脚步，拧翻转身，苍老的面上浮现出一丝的阴冷的讲：传说魔国最后一代鬼母同大灭法激妖钵就埋响呢度，连子里头供奉的大威德金刚都挡佢唔住。呢件事越搞越大，死咗好多人同牲口，所以就冇办法唔将佢荒废啦。我哋继续向前边搜索，荒草丛里头冇任何人嘅足迹，除咗杂草乱石，间唔中仲会见到一啲差唔多有一半已经埋响泥里头嘅动物白骨，睇嚟应该仲有藏马、熊同牦牛之类嘅大型动物，唔知系老死响度嘅呢，定系被咩猛兽食剩棚骨？喺去古庙山门嘅呢一段路里头，老喇嘛简单讲咗啲关于呢一座废庙嘅情况。西藏古老嘅传说里头，世界祭敌宝珠大王受到加地公主嘅委托，响莲花大师嘅帮助底下，诛杀咗匿入咗昆仑山嘅妖妃。响流传咗几千年嘅口述叙事长诗里头，有详尽嘅描述。诗篇里边提到个妖妃系魔国鬼母转世嘅传说。加地是古时候西藏对汉地的称呼来的。自古以来，这个离昆仑山圣泉不远的山坳就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经过这里的牧人和牲口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失踪。当地的活佛不止一次派遣铁棒喇嘛和金刚护法来这里探查原因，但始终都没什么头绪。直到乾隆年间，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山体崩塌，有人发现山坡下边露出座无名的古墓，位置背山面湖，古坟的石门坍塌，墓门大开，但是当地牧人十分迷信，边个都不敢入去，只是站在外边向里面看下，见到里面有不少年代久远的棺木。古坟外边的石道有一半被湖水浸了，俯仰一类的镇墓石人石兽都已经烂晒，碑文之类的墓志铭亦都找不到，根本没人知道坟里边埋的是哪个。在附近逗留过的人之后往往都遇到飞来横祸。活佛派遣喇嘛入去这座裂开的古墓里边搜查，在里面找了很多人骨出来，其余的东西都已经烂晒。另外还掘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幅西藏上古传说的鬼母激钵图。当地人认为这里之前发生的这么多灾祸一定是跟魔国鬼母妖妃有关的，这里可能就是他葬身之地。后来这件事情被朝廷知道，因为当时时常发生藏民暴动的情况，为了拉拢人心，显示皇上的圣德仁爱，朝廷就出资在这里起了间供奉大威德金刚的寺庙，扫除邪魔，还请活佛派人来主持庙里头的事务。大凤凰子落成之后，不少牧民千里迢迢赶来拜祭，香火是盛极一时的。但是这里的怪事仍然接连不断，有好多人都在夜晚见过一个陌生的青衣人出没在附近的湖边，第二日就肯定有人浸死，而且不论那个人是肥定是瘦， 只要俾啲水浸过头顶啫，就算即时救翻上嚟啊，都一律剩翻层皮同骨，个人啊干到好似树皮咁啊！唔止一次有人见到啊，水里头有只好似车辘咁大嘅青色巨手伸出嚟，捉住岸边嘅人畜，扯佢哋落水。于是啲喇嘛截断水流，想揾出个原因啦。等嗰个湖干水之后，就见到湖底全部都系枯骨。喇嘛念经超度，大做法事，但系都起唔到咩作用，只好用石条封住个古墓，废弃咗个庙啦。响佛法昌盛嘅西藏，废庙嘅事系十分罕见嘅。从此以后啊，大家都互相告诫，都要远离呢一块不祥嘅禁地。到咗七十年代，呢啲往事除咗嗰啲上咗岁数嘅老喇嘛之外，其余嘅人都已经慢慢咁唔记得晒啦。又开始有人贪方便，嚟呢块草地度打冬草。我哋发现嘅呢一段石道遗迹，就系当年用嚟塞住古墓嘅石条，上面都刻住密宗轮转咒嘅大日经书，唔可以用脚踩上面嘅。老喇嘛将呢啲嘢讲咗俾我哋知，然之后一味喺度叹气拧头，细声咁讲：，唉，而家都冇几个人仲当佛爷系一回事咯。大隻佬听到呢单嘢咁鬼死邪，就细声咁对我讲啦：，老啊，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嘢噶？放胡佬咋啩？我冇出声。谂起前几日昆仑山底下嘅火山活动频繁，造成咗一次大地震，可能将封住古墓嘅石条震裂咗。不过墓里边嘅嘢早就已经响乾隆年间被清空晒噶啦，依家只系剩翻个虚墓。我净系知道有虚墓嘅地方不宜久留。至于庙里头嘅奇异传说，就唔知系真定假噶啦。我哋四个为咗唔遗留咩线索，一字排开，慢慢向古庙残破嘅墙壁前面行过去。但一路上都冇发现咩可疑嘅迹象。就喺呢个时候，连长佢哋嗰队都喺荒草里头行翻出嚟，佢哋嗰边都冇揾到啲乜嘢。两组人又合翻埋，一齐行入大凤凰寺。呢座庙损坏得十分严重，只系剩翻几圈断墙，若若望望仲可以睇得出当年嘅规模。呢个时候，一轮又大又圆嘅月亮响厚云里头露咗出嚟，月光照落嚟，照到间烂庙一片通明。山上面仲落紧大雪，冷风吹过嚟，吸入个肺度啊，都觉得冻到入心，内脏好似结咗冰咁。边度仲有心机去欣赏一边有月光一边落雪嘅奇景啊？当地驻军有个口头禅：过咗昆仑山，入咗鬼门关，到咗不动泉，眼泪结成冰。昆仑坳冻死狼。废庙所在嘅山坳，正系个吸风嘅大口。大冰嘅冷风从四面八方灌入嚟，发出啲呼呼呼呼嘅风声。冷风徘徊喺古寺嘅上空。最奇嘅系，呢度嘅气温系好低，但系旁边嘅绿色植物仲依然可以存活。湖泊亦都系从嚟唔结冰嘅，而且里边冇任何鱼同水草。传说古时候呢度无风都起三尺浪，响好耐之前，大部分嘅湖水都已经干咗，剩翻个面积好细嘅水潭。因此呢度呢就被认为系鬼狐拉昂错嘅前世啦。我哋一入破庙，连长就叫老喇嘛介绍咗下呢度嘅地形情况。了解得差唔多之后，连长仲系将人分成咗两组，佢自己带一组去庙后面古墓嘅入口一带，第二组呢就负责搜索古庙嘅遗址，并且要求我哋必须要搞清楚里面嘅情况，唔好引起不必要嘅民族冲突。如果天光都仲未揾到失踪嘅同志， 上级就从军分区调一个营嚟搜救。连长安排好之后，就带住佢嗰组人响冧咗嘅断肠度行咗入去。其实庙后面嘅古墓就唔系好大嘅，只有两间屋咁上下。我哋之所以响庙前面就见到封墓嘅经石，系因为地震导致地质带嘅裂痕扩大，成个山坡嘅地质层都被扯开咗，同另一边嘅墓室连埋咗一齐。我哋马上行动，叫老喇嘛带路，将破庙里里外外都搵匀晒。喺最中间嘅地方，我哋见到一尊残破嘅人身牛面多臂神像，面貌凶恶愤怒。这个呢，就是有伏恶伏善之力的大威德金刚。大威德金刚的神像下面有一块米几厚的大石板，就是在庙后的古坟里面掘出来的，十分残旧破败。我用棉手套抹走了上面的灰尘，露出了上面的石刻。我和大隻佬徐干事都觉得很好奇，想看看这个鬼墓是生成怎么样的。呢嚿石上面嘅陶刻都就快磨到冇晒，更加冇颜色嘅。好在石纹条理都仲勉强可以睇到下，只见一个裸妇，三目六臂，全身都带满晒奇怪嘅饰品，饰物造型扭曲，似乎都系同蛇神有关嘅。身边摆住个巨大嘅水钵，钵上面有蟾蜴花纹。钵里头斜斜地咁坐住个又黑又肥嘅细路，同样都系三目六臂，隻手攞住支蛇形嘅短杖，正喺度敲个钵身。图嘅背景系无数堆积如山嘅牛头骨，石板嘅下半截可能系长年埋响泥里边嘅缘故，已经侵蚀得变晒黑色，所以我哋净系可以睇到上半截嘅画面。我哋都想睇下啲新鲜嘢。边个都冇觉得呢个鬼墓有咩咁得人惊。徐干事就讲啦，呢个形象系对妇女嘅唔尊重。好在万恶嘅封建社会已经被推翻咗，西藏八万农奴都已经得解放，咁认真要感谢主席佢老人家。我就讲啦，咁啊梗系啦，所以我哋啊饮水不忘挖井人，主席嘅教导啊唔可以忘记嘅。时时刻刻都要绷紧阶级斗争呢一根弦啊！讲完呢一啲应景嘅话，就拧翻转头问老喇嘛啦：阿喇嘛同志，呢个鬼墓系做咩噶？系咪封建统治阶级嘅看门狗啊？老喇嘛带住我哋去庙后边嘅湖边，一边行一边唱住经咒，同我哋讲咗下鬼墓嘅来历。原来在叙述英雄王事迹的诗歌里头，领国最大的敌人就是魔国。鬼母是魔国中地位极高的人，类似于皇后，专门负责魔国君主死后的轮回投胎。鬼母每次死后都会转世重生，想彻底地铲除魔国皇族，就必须杀死鬼母，否则领国的噩梦就会永远都不会停止。在那个时代，人们眼中死亡有好几个层次，鬼墓的死亡必须是终止轮回的彻底灭亡。一听到这些内容，我就不是很愿意再听了，于是加快脚步向前行，心到突然想起，深藏在大冰川底下的九层妖楼，不就是魔国贵族的一座坟墓吗？这里又捐了个什么鬼墓出来？咁系咪表明附近呢一大片区域曾经就系古代魔国嘅灵区呢？破庙后边嘅地方更加破败荒凉，连老喇嘛都冇嚟过。佢叫我哋要小心啲，我系一啲都唔在乎啊。但系身处咁嘅环境，双脚企喺呢块存在于上古传说中嘅荒原，都不自觉咁放慢咗脚步。庙后嘅湖依家只系剩翻个水塘咁大。根据牧民的报告，牦牛就在这里被拖入水了。地面上还有很多挣扎过的痕迹，并不只是迪特伪装出来的。水塘里面的水都是黑色的，再加上烂草淤泥，腥臭扑鼻。我们四个站在塘边， 连大气都唔敢唞。佢阿爷实在太臭啦！大只佬指住水面一块黑色嘅嘢对我讲啦：， 阿老啊，好似系顶军帽啊！ 大只佬除低支有刺刀嘅步枪，想将水里头顶帽挑上嚟。我想制止佢啦，突然塘里头嘅臭水轻轻咁一晃，有只巨大嘅青色人手静鸡鸡咁向水里头伸咗出嚟啊！想将大只佬掹落去，我即刻举起已经上咗膛嘅半自动步枪，但系仲未嚟得切掹鸡，就听到西北方面传嚟一阵急促嘅枪声啦。喺云南松谷经历咗九死一生之后，摩金教尉终于喺献王墓中得到咗无尘珠，但系点先至可以解开无尘珠之谜呢？所有嘅线索都指向咗雪域藏地。三位摩金教尉利用寻找传说中摩国冰川水晶师嘅机会，再次深入古墓，踏足嗰片神秘嘅藏地。三百几年前神秘消失嘅古王国遗址，格拉米尔嘅龙顶冰川，石窝中嘅城市，九层妖塔之下嘅水晶自在山，无量业火，乃穷神兵，灾难之门，凭住风水秘术。在如同幻境当中穿梭，最终能不能够解开无尘珠之谜呢？敬请留意 Soul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宫》，所有的答案将隐藏在茫茫的昆仑山之上。我的动作都是慢了半拍，大只佬已经被水里头的巨手捉住了，我射击的角度被大只佬遮住，好彩老喇嘛手急眼快，一手掹住大只佬嘅武装带，另一只手举起铁棒就向只手剥咗过去。铁棒喇嘛呢，就相当于内地寺庙里头嘅护法武僧。呢条铁棒上面唔单止刻满咗密宗嘅咒语，而且好重，只怪手俾条铁棒打到缩咗下，就趁呢十分一秒嘅时间。老喇嘛出力将半个身已经浸咗入水里面嘅大只佬掹翻出嚟。我见大只佬上翻水，即刻向水潭里面射咗几枪，然后再掉咗两个手榴弹落去。爆炸激起嘅水柱有半个人咁高，都唔知炸唔炸到。我同老喇嘛拖住大只佬向后撤退。大只佬似乎受咗重伤，痛到咕咕声喺度大叫。我闹佢啦。你个正式高大衰嚟㗎，你叫乜春啫？咁大个男人嗌起身点解成个女人咁㗎？咪就係黐咗啲邋遢水咋嘛。我啱啱讲完就觉得有啲唔妥啦。大隻佬嘅军大衣俾啲邋遢水染到黑掹掹。佢半边身好似係泄咗气嘅皮球咁完全捏咗落去。啱先仲识大嗌㗎。过咗几秒钟啫，已经痛到出唔到声啦。黄豆咁大粒汗珠顺住额头滴滴答答咁流咗落嚟。老喇嘛见到咁，即刻响身度攞咗个瓷瓶出嚟，扯开大隻佬嘅军装，同佢敷咗啲红色嘅粉末。我见大隻佬半边膊头度都好似敷树皮咁嘅色，干枯萎缩，同脱咗水嘅干尸差唔多。我个脑即时一片空白，都唔知点算好。心谂老喇嘛嘅药粉都唔知使唔使得㗎。如果抢购迟咗啲呀，大隻佬就係咁大啦。要快啲叫格马军医过嚟先得。咁先至諗返起呀。头先粒粒乱嘅时候听见西北方向有射击声。连长佢哋一定係遇到咗危险。但依家点解又停咗落嚟嘅呢？我想走过去睇下嘅。但係大隻佬伤势严重。又唔知水塘里面究竟有啲乜嘢，喺未確定里面隻嘢有冇俾手榴弹炸死之前，淨係留返老喇嘛喺度睇住大隻佬，咁唔係好穩陣嘅。我唯有继续留返喺度等待救援啦。希望连长佢哋听到我哋呢一边有动静，迅速过嚟汇合啦。我拖住大隻佬匿埋去破墙后边，咁先至发现唔见咗徐干事。我以为佢出咗咩事啦，就想出去找他了。怎知老喇嘛告诉我，那条友啊，一 一见到水里头有动静，转身就走咗去啦。呢、这个时候啊，怕已经跑出咗庙门啦。我即刻炒孖擦蟹咁大闹啦。啊，嗰条木鼠啊，平时又话点革命点革命，一到关键时刻就契弟走得魔，声都唔声啊，掟咗佢。只要我翻得到去，我实要揭穿佢。我响墙后边护个身出去望下，水塘里面嘅水被两个手榴弹炸出嚟好多，里面剩翻冇几多水啦。但水里面似乎乜都冇啊！但系啱先拖住大只佬嘅又系啲咩嚟嘅呢？我问老喇嘛啦，喇嘛同志啊，嗰只系咪水鬼嚟啊？老喇嘛拧头讲啦， 唔系，寺庙系世间最神圣嘅地方，即使依度已经荒废咗，亦都唔会有鬼嘅。响依度死嘅人都会得到彻底嘅解决。 我谂啦，一阵又话依度被诅咒过，一阵又话系圣地，咁咪即系前后矛盾。于是就问老喇嘛啦，依家形势危急啊，你静鸡鸡咁同我讲下啦。如果唔系亡灵作祟，咁肯定系咩山精水怪啦。老喇嘛冇理会我嘅问题，对住重伤昏迷嘅大只佬，念起咗八部密宗嘅奇生转山咒，于是又阿罗咁咦咦哦咁哦咗起身。我见佢不停咁喺度念，似乎系与世隔绝，对外界嘅声音充耳不闻，于是又唔再问佢啦。呢、这个时候月光如洗，寒风刺骨，但系我个心啊，佢系忧心如焚。我哋呢一组既有逃兵，又有人受咗重伤，另外一组下落不明，啱先嘅枪声过后就冇晒动静啦。又等咗几分钟，连长佢哋仲系冇过嚟，我等唔切啦，就将大只佬支半自动步枪上咗膛，放喺老喇嘛身边，就想出去揾连长佢哋啦。如果佢哋冇事嘅话，就叫格马快啲嚟同大只佬疗伤。啱想喐身啫，就发现水塘边嘅地面有个光橙橙嘅嘢。我行过去执咗起身嚟睇，系个奇形怪状嘅细盒，似系个相机嚟嘅，但系未见过咁细嘅。但系随即就明啦，反特电影里头睇过嘅呢部系间谍相机啊！原嚟徐干事佢老尾系特务，佢一定系嚟收集我哋部队响昆仑山秘密施工地点嘅情报，无意中啊卷咗入嚟呢一次救援任务之中。佢见到呢一次任务危险重重，冇必要为呢一啲唔相干嘅嘢冒生命危险，一有危险啫就撩之大吉啦。可惜啊，露出咗狐狸嘅尾巴，暴露咗自己嘅身份。等我翻咗去之后啊，先好好地炮制佢。我顺手将只间谍相机塞咗入个袋度，谂起大只佬从今以后，即使唔死啊，都永远系个废人嚟嘅，不由得就悲从中来。荒烟败草、断壁残垣，更加增添咗悲愤嘅情绪，啲眼泪即时啊飙晒出嚟，遮住对眼，冇睇清楚脚下边嘅路，被草丛里头一块石棘到正，即刻痛到入心啊！护低身去捽只脚，顺便睇下草丛里头棘亲我嘅嗰嚿石。呢嚿石竟然系横卧响泥里头嘅石人，半截已经埋入泥里头，露响外边嘅部分似乎唔系全部都系石嘅。我心度即刻起咗疑心，又闻到一股恶臭，咁先至发现啊，个石像嘅70%竟然好似系有血有肉嘅。上面生满咗绿毛，腐烂嘅臭气，公道嘅人连对眼都擘唔开。这个是条尸呢，定系个石像嚟嘅呢？呢一片草地下面全部都系淤泥，以前都好似系池塘一部分，由于水干咗，先系露咗出嚟啫。我用枪怼咗佢两下，点知响泥度突然伸咗只巨手出嚟，贴住地下冲过嚟，要捉住我双脚。我心谂，弊啦，呢样咪就系拖大只佬入水嘅嗰样嘢嚟嘅咩？鬼知佢系条尸定系怪咩？ 但唔管佢係生定死啦，都冇理由有咁大隻手㗎。如果俾佢捉住拖咗入水呀，恐怕即时就变人干。我身上着住厚厚嘅军大衣，仲有几十斤嘅武器装备，根本就冇得匿，正想用步枪去挡。突然有个人喺旁边冲咗出嚟，啱好撞喺打横瞓喺度嘅石人上面，即时被草里头绿色嘅物体撬实。我借住月光已经睇得清清楚楚啦，个人正系通讯员陈星。咁啱佢一跌低，膝头以下就被拖入去泥里头啦。唔知点解，陈星冇嗌又冇叫，淨係发出啲沉闷嘅呻吟声，搏命咁响度挣扎。我都挣扎住响草里头爬起身，想过去救佢。就响呢个时候，又有个人走咗过嚟，借住月光，我见到跑过嚟嘅正係连长。连长拉长块面，拎住支手枪，响我旁边停低，睇咗我一眼，乜都冇讲，举起枪，砰砰砰，三枪啫，就将响度挣扎住嘅陈星打死咗啦。然后举起枪对准自己嘅太阳穴，一掹鸡，连续四下枪声嘅回响，回荡响荒庙古坟里头，显得极其诡异。但系点都唔够草丛里头发生嘅嘢咁诡异。我擘大个口得个窿。连长点解要杀死陈星呢？唔通陈星系敌等？佢又点解要开枪自杀啦？心度隐约觉得会唔会系啲人成日讲嘅鬼上身呢？諗起之前嘅枪声，即刻就諗起格马会唔会都死埋呢？都冇时间睇连长同陈星啦，更加唔记得地下仲有个古怪嘅卧像，即刻起身拎起枪就向前跑啦。从两边草丛里头嘅石人石兽嚟睇，呢条路应该系古坟前面嘅神道。坟同墓嘅区别在于一个回填原土，另一个呢即系泥土下面有一啲空间嘅。前面嗰个大坟被晶石塞住嘅大窿已经冧咗，坑实嘅坟土裂开咗条罅，足够一个人出入。里面黑麻麻咁，我淨係想搵返格马，於是就开着电筒冲咗入去啦。听老喇嘛讲，坟里头早就冇晒嘢㗎啦。棺木尸体呀都已经被烧晒。入去见到呢亦的确系如此。除咗泥就系石头，再都冇其他嘢啦。我见到里面冇人，只好跑返转头啦。呢度系高原，连续嘅剧烈运动搞到我个心啊白白声咁乱咁跳，好似打雷咁。个人啊猛咁唞大气。今晚个月光好圆，夜空里头听到 fit fit 声嘅哭泣声。我分唔出呢啲系鬼哭声呢，风声呢，定系饿狼对住个月光喺度哀嚎啦。如果草原上面嘅狼群真系全部被逼晒上山，咁真系唔容易对付嘅。最好呢就系嗰个死人徐干事喺半路上面撞到狼群，食到佢渣都冇得剩，最好啦。古坟对面嘅山势突然升高，前面已经冇路啦。我喺古坟旁边揼揼转，唔通啲人凭空消失晒？正喺度諗緊，发现山坡下面干枯嘅湖边瞓住个军人。行快两步过去一睇，原嚟就系格马。唔知点解会晕咗喺度呢？佢身边系个好深嘅地洞，黑麻麻咁，都唔知有几深啊！我嗱嗱声扶起格马，捻下佢嘅人中救返醒佢，问佢究竟发生咩事。格马断断续续咁讲咗大概嘅情况。原来啊，佢哋呢组人喺连长嘅带领下搜索到呢度，冇揾到任何线索，只好喺附近继续搜索。地质勘探员卢卫国发现山坡度有个地洞，睇断层呢似乎系前几日地震过后先露出嚟嘅。里面嘅空间有明显嘅人工修作痕迹。连长叫格马留喺上面，佢自己同其余嘅人就落咗去。啱一落去啫，就听到一阵枪声。格马以为下边发生咗事，嗱嗱声拎起手枪来帮手啦。点知原来系虚惊一场。连长佢哋只不过系发现咗一具古代嘅尸体，平放喺一个饿狼造型嘅石台上面。崔氏原来冇咩实战经验嘅，以为系敌人， 对住条古尸又开咗几枪。我听到呢度呢，心諗呢几下枪声大概就係我哋最先前听到嘅嗰几下啦。於是就跟住问格马啦。咁后嚟发生啲咩事呀？卢卫国同崔士元呢，佢哋有冇事呀？格马摇咗一个头话唔知。崔士元开枪打中古尸之后啊，俾连长闹咗一餐。佢一共开咗三枪，突然喺古尸身度嘅每一个弹窿里面都捐咗隻达普鬼焰出嚟。达普呢，喺藏语里头系指妖魔之虫。第一隻达普捐咗入崔士元隻耳度。格马讲啊，崔士元悲惨嘅叫声啊，佢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啊。格马嘅爷爷系草原上面嘅唱诗人，佢从小就听长诗里头讲过，世界祭敌宝珠大王嘅死敌，亦即系魔国嘅国君啊，佢掌握住几种达普，焚烧煎煮咗无数嘅生灵，后嚟俾莲花大师用圣湖嘅湖水淋熄咗，咁先至彻底咁铲除。格马想话俾崔士元听，身体里头嘅感觉再难受啊，都千祈唔好擘开口，一擘开口呢，达普就会烧着㗎喇。唔出声夹硬忍住仲唔会即时死。但係都已经迟咗喇。崔士元老孙一眨眼啫就被烧成咗灰了。其余嘅人即刻转身跑返出去外边。混乱当中啊，陈星撞低咗格马，后面嘅嘢就唔知喇。我心諗，果然係魔国贵族嘅鬼坟，睇嚟係个子母坟嚟嘅。之前鬼母嘅坟被毁咗，呢度嘅坟喺最近先攞出嚟。不过唔知佢哋讲嘅达普同我哋撞到嘅嗰种火魔咁嘅瓢虫系咪同一回事呢？依家连长、通讯员同崔士元都死咗，只系唔见咗卢卫国，可能佢仲喺坟里面未出嚟。我向洞口嗌咗几声，里面都冇人应。但系点都唔可以抌低佢唔理㗎。我同格马正喺度商量点样避开啲达普鬼虫落去搵卢卫国。格马突然出力咁推咗我一下，听到砰砰两声子弹穿过棉衣嘅声。格马揞住自己个心口跌咗落地下啦。我心即刻冰咁冻，佢係为咗救我条命啊。但係仲未嚟得切伤心难过啫，一支冰冷嘅枪已经顶住我后脑啦。听到一把熟悉嘅声音讲，咦，呢度有个窿啊，渠路尾啊，狼群为咗过嚟，你同我落去开路先，我哋入去里头避一避啦。我听得好清楚啊，呢把声啊，咪就係啱先逃走嘅特务徐干事啦。半路撞到狼群，於是就走咗返嚟。佢发现自己跌咗嘢，本嚟諗住杀晒我哋灭口嘅。啱啱打死格马，就见到旁边有个好深嘅地洞，唔知里面系咩环境，又唔知会唔会有危险嘅。所以留返我条命先，叫我去帮佢探路踩地雷。我都仲未嚟得切细諗啫。后尾枕就俾佢支枪一督，同时听见徐干事喺后边讲啦。嗱嗱声，狼群就嚟嚟啦，再唔走啊，唔系怪我唔客气啊。你咪睇小我呢一支无声手枪嘅杀伤力啊。点22口径嘅子弹虽然唔会射穿你个脑，但你子弹会留响你个头里面，慢慢咁痛死你啊。我无可奈何，只好把心一横，捐入个地洞里头啦。一入去啫，就见到黑暗嘅雾月中央有一团蓝色嘅小火焰正响度燃烧紧啊。